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返返嚟第二節，仍然係冇台長。咁大家如果今日有睇呢個東網呢，就知道我呢就而家開始一個禮拜呢就要幫佢做五日啊呢、這個節目啊，嗰、那個節目名叫《鬱敏踢爆》，每次呢就15分鐘嘅啫啊，咁、那、嗰個係錄影嘅啊，咁就嗰、那個錄影我都當直播咁做嘅，就冇剪接嘅，大家留意睇下，就係、是、一口氣講15分鐘啊，講一個題目啊。咁就聽日嗰個就係講露宿者嘅，後日嗰個咧就係講呢個香港電台啊，嗰、那個將軍澳大樓啊，嗰、那個撥款被否決啊。咁台長大概就考下我，嗱、啊，你15分鐘就得嘅，俾你一個人噏個半鐘啊，就充分可以發揮啊，即係你得唔得咧咁樣啊？咁你考下我咁啊？咁我哋即係歷經考驗咁啊，個半鐘頭對我嚟講都冇乜所謂嘅，即係等於我教書係嘛？我坐喺度講個半鐘係嘛？好似早幾日我同啲學生喺度坐講個幾鐘啊，講政改，即係有一班學生嚟學校嚇、啊，有20幾30人啊，唔係喺佢即係本嚟要去個學校講，咁後屘因為得20-30人，誒、哎、你不如嚟立法會，咁我哋借間房，跟住我就喺嗰度啊同佢哋。即係飲茶啊，傾偈咁啊，主要就係講呢個政改。咁個幾鐘頭都係我一個人講噶啦。咁當你講起呢個所謂政改咧，即係而家一個最新發展就係學民思潮啊，提出嗰個所謂辭職公投啊呢一個建議，佢咧就叫做即係呼喚辭職公投啊。嗱，學民思潮即係喺呢一個時間，即係話嗰個政改諮詢。即係去到一個瓶頸嘅時候，特別係泛民主派內部仍然係冇共識嘅時候，佢拋出一個咁嘅議題，所謂呼喚辭職公投咧，嗱呢一個係值得肯定嘅，因為第一我係非常之支持，因為我都喺度講緊呢樣嘢，不過我講就冇人聽我講嘅，冇人聽我講嘅意思就係因為我親家多啊嘛，係咪？咁但係你學民思潮講呢就對呢一班泛民主派呢就構成一個壓力。嗱，因為佢哋頭上有道德光環呢班僆仔，係咪？佢講乜都得嘅，講大啲都仲得嘅，係咪？即係你譬如話我哋又唔會怪佢嘅，譬如佢呢篇宣言又冇提到2010年嗰、那個即係五區公投，淨係整一句未警全功，係咪？咁而家俾你警全功啦，不過你有一個遺憾就係、是、你冇得辭職。你只可以呼喚，係咪？你只可以呼喚。當時我哋提出呢個辭職公投，我哋自己要即係自己去辭職公投噶嘛？我哋要辭職辭咗個職位，係咪？先至可以做成一個變相公投噶嘛？所以當時我哋寫咗篇文叫《把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人民》，係咪？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雙普選，亦都喺立法會我提出一個動議辯論，係咪？呢啲咁嘅文獻都擺咗喺我一本書叫做《五區公投實錄》，人民最大，係咪？我就唔知學民思潮呢班青年才俊有冇睇過我呢本書，係咪？但係如果我睇翻佢嗰篇宣言咧，嗱，我就覺得問題好多嘅。不過我今日唔係講呢樣嘢，係咪？因為佢哋係有錯嘅本錢。佢哋系有不足嘅本钱，但系至少佢呢个呼唤对民主派系造成一个压力，系咪？于是呢班人嘅回应就乏力啦，系咪？李卓人今日接受呢、這个即系黄杨达嗰个封欧嘅时候讲嗰啲嘢，我听嚟听去我都唔知佢想点，系咪？只系解释佢冇讲过话，因为嗰个约满酬金。而唔肯參加呢個辭職公投，只不過認為而家時機未到。咁咩時候先係時機啊？請問何秀蘭又話時機未到，幾時先時機到啊？請問 又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嚟。你六月又要整多一个电子公投，大佬呢个占中，你搞咁多电子公投做乜春啫？系咪？就搞一次辞职公投咪搞掂啦？系咪？越快越好添嘛！你唔好咁急睇2015年政改方案要表决嘅时候先提辞职公投，啱唔啱啊？嗰阵时辞职冇所谓啦，仲有一年任期，系咪咁咧？系咪？要辞就而家辞，系咪？嗰、那个压力先会大，因为而家政改咨询咗几个月，呢、這个咨询一完咗之后，就系、是、第一步曲嘅开始，系咪？就系、是、形成咗个方案，怼去俾人大常委会确认，系咪？确认咗之后再掟翻落嚟。然后政府就设计一个政改方案，就攞去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然后再怼翻上去人大，系咪？嚟唔切啦！而家2014年啦，哥，2015年嘅暑假之前就要表决嗰个政改方案啦，即系话距离而家仲有一年半嘅时间。请问你几时先至去占中？请问你几时先搞呢个公投呢？系咪？即系学民思潮提出一个咁嘅所谓呼唤啊，或者叫呼召，立足此时此地呼唤辞职公投，系咪？你泛民主派嘅回应系令人非常之失望。嗱、啊，即系咁讲，具体啲嘅回应就系而家李卓人今日即系同。即系呢个《热血时报》啊，嗰、那个节目啊，嗰、那个所谓交流咁啊，呢、這个相对比较具体啲。但我真系四个字形容佢语焉不详，我都唔知佢讲乜春。以我咁聪明嘅人，我都听唔明佢喺度讲乜，系咪？如果你话我听得明嘅就系、是，屌佢喺度揾老衬继续，但系你游花园，咁你黄杨大俾佢带住游花园，系咪？冇答案嘅。大家傾下啦，咩大家先得嘅？大家係代表啲咩咩人啊？邊啲人啫？真普選聯入邊嗰啲人叫大家，泛民主派入邊叫大家，大家係咩人先？係咪？香港人喺邊度啊？係咪？將呢個政制發展決定權再一次還給人民，通過呢個五區公投，呢、這個最具體嘅建議係咪？亦都係實際可行。喂，你今次你民主党唔好抽后腿咪得啦？你抽后腿，你2016年就包你输到仆街，冚家产包你要，包你民主党要冚家产。我话俾你听，你试下呢一次，如果辞职公投即系搞唔成，系因为你民主党喺度搞局嘅话，你就一定会冚家产。我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我一息尚存，我都要搞到你冚家产。系嘛？而家班僆仔提唔系我提嘅，系咪？我哋当年系喺2009年嘅九月提嘅，我其实严格嚟讲系2009年嘅七月，我离开美国之前开记者招待会，我哋提出呢个五区总辞，系嘛，变相公投呢一个建议，系嘛，跟住九月发表一个雪帖，好长嘅一本书仔，系嘛。全部有文宣嘅，大佬，而家全部啲嘢都喺度，嗰阵时写文联时代啊，佢全部系经我手嘅，系咪？到最后定稿是我定稿的，九月发表这个所谓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的政治说帖，跟住我就找余若薇找何俊仁去谈，是吗？后来余若薇是支持这个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然后就公民党社民联，社民联找三个人，公民党两个人，五区总辞成事，是吗？变相公投58万人投票 17%，跟住你话浪费公帑，系咪？如果当时唔系你泛民主派杯葛，有100万人投票，系咪？嗰、那个投票率都讲紧可能系30%到嘅啫，系咪？咁但系呢100万人嗰个代表性，你系冇办法去忽视佢，系咪？即令今天学民思潮喺度抽水，话2010年嘅嗰个五区公投未竟全功，系咪？但是当时这58万人是票票投落个票箱度嘅，大佬，五个辞职嘅议员是重返议会嘅。但是今次个情况有少少唔同，第一就是学民思潮一个道德嘅呼唤，佢系唔系议员？你呢个道德嘅呼唤，啲泛民主派议员系可以唔睬你嘅，但系佢会有一种压力，系咪？上一次的五区公投就要由这些提出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的议员要去辞职的，要牺牲自己的议席，是吗？ 那些職員是吧要解散辦公室冇晒咁樣嘅係跟住約滿酬金唔見咗一大缺係咪就係咁囉有犧牲嘅要付出代價嘅但係可以選返入去但係今次參加呢、這、一個所謂如果參加呢一個辭職公投嘅議員係冇得去參選嘅要搵第二啲人去選所以就會出現好多變數係咪泛民主派嘅人可能就考慮嗰啲變數係咪譬如他冇得去參選，揾第二個去選，咁嗰個位就俾咗佢，下次佢就冇佢份啦。可能又係諗嚟諗去，到最後歸根究底就係嗰個位，又係議員工會飯碗，係咪？你唔諗下借呢個機會可以洗下牌，係咪？五個換曬新人去選。有啲人话啊好啊两个女神返返嚟咯如果公民党肯参加呢一个辞职公投因为而家计嗰条数即係估嘅啫大家嗱九西我就话咗辞㗎啦 ,ok? 九东就冇人港岛又冇人係咪咁好啦新东阿毛就一定会肯辞㗎啦新西陈伟业肯唔肯辞我唔知係咪照计应该肯辞啦佢都试过係咪不过今次辞系冇咗个位喎。冇你冇份再去参选㗎喎係要搵个人去替代你㗎喎係咪好啦呢一个替代又会有个危机就是建制派可能会係把人出嚟抢你个位置。因为如果你参加补选嗰个人係唔够即係吸数唔够嘅係咪咁你有机会落选㗎喎可能係咪嗱如果计较呢啲嘢呢就唔好搞啦。计较呢啲呢所谓得失呢就可以返屋企瞓觉啦係咪即係我唔去选咁我都要搵个人去选㗎。嗰个人去选替代我嗰个人未必有我嗰、那个即係我呢票可以转移晒俾佢呢你就要靠个文宣因为呢个议题系公民提名係咪然后普选特首要争取到所有支持民主派嘅嗰啲选民去投票无论嗰个系阿猫阿狗係咪你都要投俾佢。如果这个这嘅呼唤城市然后辞职公投城市的话我又不会担心即是你就算找个即是民望没那么高是吧或者知名度没那么高的人去参加补选是会输是吧因为那个是议题先行是选议题不是选人嘛是吧当然整个选举工程这个变相公投的工程就一定要五区合作才行否则的话又是没得搞是不是那激进派理论上就应该参加那好了如果有三个区的激进派参加即是剩下来就得港岛和九东九东胡志伟加彩你都有味了民主党是不是那梁家杰了又是港岛就陈家洛又是公民党民主党又不会制的嘛咁又係公民党喎、啊。咁如果公民党你九东同港岛都参加我就建议你公民党不如一个党孭晒佢啦大佬。你将来做執政党都有机会呀、啊、大佬。你而家公民党系唯一一个民主派政党喺地区直选五个区都有议席嘅。嗱呢个老实讲啦讲返转头民主党应该跳海。应该跳维多利亚港。一个老牌嘅民主派政党。主流的民主派政党民主派的第一大党沦落到现在五个地区直选里面只有四席反为即是这个年纪比较轻的公民党是五区都有直选议员如果你公民党可以行出来我孭晒那你发达了这个民主派的龙头就非你余若薇即是领导的民即是公民党莫属但是我的估计又是冇可能。冇可能的道理就新东有个叫汤家华。咁汤家华点会同你辞啫是咪是咪佢唔会同你辞甚至因为如果你个党要佢辞佢退党咁又系唔成事是咪又系冇办法你公民党你公民党系可以一个立晒。有得威的呢铺不是讲笑的是不是但是个情况就是就不是真的好像我讲那么理想所以现在照牌面看如果你公民党九东港岛都肯辞的话 咁啊，照計係有機會成事嘅喎，係咪？因為當呢個公民黨九東同港島肯辭嘅時候，嗰三個激進派就即係基本上係冇得推嘅喎，係咪？邊仲有得推啊？嗱，所以我想話俾啲學民仔聽，你唔揾我唔緊要，我會自動獻身，係咪？因為你哋都唔係好窩賴我噶啦嚇，你呢班僆仔唔緊要，你做得啱就得噶，你唔使揾我嘅。嗱，嗰個區我一定會辭嘅，你揾掂嗰四個區啊 ，OK？其实最紧要你系搞掂公民党嘅，我而家话俾你听，系咪？公民党肯辞就一定成事，系嘛？咁问题而家佢哋仲喺度幻想呢个占中啊嘛，系咪？仲喺度幻想占中啊嘛？即系我觉得我哋唔会考虑，究竟长毛个位系边个占，系嘛？即系呢个啊呢、這个其他啲位又边个占，我哋唔会谂呢样嘢咯，系咪？即系去到呢一个大是大非嘅时候，就不能够计较个人嘅恩怨，系咪？就算你陶君衡走去接长毛个位，我都觉得冇问题嘅，系咪？到咗呢个时候就唔系计较呢啲，因为嗰个系一个大是大非，大家呢个共同嘅即系共同嘅任务，系咪？咁但系以而家成个泛民主派嗰个政治生态嚟睇咧，即系呢个机会实在就系唔系好高，系咪？咁但係即使係咁，呢、這个就真係一面照妖镜。咁亦都再一次突显呢个泛民主派嘅不堪，係咪？就算你今日公民党同香港2020行出嚟义正义切严词批判呢个政改咨询文件，咁你都冇替代嘅嘢。而家摆在眼前公民提名，或者公民联署提名呢个特首候选人，就系一个基本上系泛民主派一个即系唯一可以做嘅嘢嚟嘅，系嘛？咁但系你又要修改基本法先做到，系嘛？咁你又冇本事去提出呢个修改基本法，咁你咪辞职公投，造成一个既成嘅事实。呢个系香港人嘅决定，通过公民投票，香港人嘅决定。咁然后咪怼出嚟，你政府唔就范，咁咪占中咯，系咪？就系咁简单啫嘛，系咪？今日李卓人嗰个讲法就系，我宁愿呢个超级区议会辞职公投，咁一个人啫，系嘛？咁啊唔使五个，系嘛？同埋个议题咧就唔会混淆咁。头先我讲咗啦，一个人即系去辞嗰个议题，同五个人去辞都系一样。五个人去辞就多咗廿几万选民，系嘛？嗰、那个即系所谓全民公投。嗰、那个公民投票嗰个性质先至能够系突显，系嘛？但系如果你用超级区议会嗰、那个，当然都可以，系嘛？你睇嗰个投票嘅结果，系嘛？如果人够多嘅时候，咁都系可以反映到，即系嗰个实际嘅情况，即系香港人个民意嘅归趋，系嘛？咁其实而家将佢缩窄个范围咧，就系睇公民党啦，系咪？即系民主党已经不可靠又不可信，系咪？佢亦都有即系出卖五区公投嘅前科，系咪？咁仲有而家呢班人讲嘢越讲啊越难听，系咪？呢、這个刘慧卿话公民提名啊唔系个唯一嘅选项，系咪？哇！呢、這个张文光又话并非不可缺少，咁所以呢班民主党都可以系咁先啦，系咪？咁但系香港人如果仲系要即系继续去支持一个冇担当，同埋喺2010年出卖过香港人嘅呢啲咁嘅政党，咁你香港人系自取其辱，系咪？我哋都冇办法，系咪？我哋只系尽我哋嘅能力，即系作呢个最后嘅即系一个呼唤，系咪？用翻学文思潮嗰个讲法，呼唤辞职公投。咁就学文思潮咧就话，而家会搵啲政党泛民派政党倾啊。咁我而家喺度同你讲，你唔使搵我啦。啊，你都可能唔会搵我。我嗰区啊，即系九西，我就啊随时 隨時效命。當然如果你公民黨話五個區都係我搞，咁就更好啦，係咪？你公民黨就一定係成為即係民主派嘅龍頭，余若薇一定係下屆嘅民選特首啊，就咁多嘢啦。咁但係會唔會咁樣諗咧？係咪？咁我又唔知啦，係咪？咁當然我哋不能夠代表佢啦，係咪？即係我哋個都係一個温馨嘅提示，即係一個建議啫，係咪？因為你公民黨係唯一一個民主派政黨係五區都有直選議員嘅嘛。五區公投一個黨已經搞掂啦。喺2010年嘅時候，我哋同何俊仁傾嘅時候就係、是：喂，你一個黨都搞得掂啦，我而家唔使你一個黨搞啦，咪大家交人咯，按比例係咪？你民主黨交兩個，社民連交一個，公民黨交一個，其他嗰啲獨立民主派交一個，咁咪搞掂咯。但係嗰陣時我仲未醒覺啊嘛，嗰陣時我仲未諗到，哦，原來泛民主派一個議員嘅工會嚟噶嘛，泛民主派是一個工會嚟噶嘛。嗰陣時冇人提醒我話泛民主派是一個工會嚟噶嘛。如果嗰陣時有人提醒我泛民主派是一個工會，咁我哋呢個建議係打爛佢飯碗啊嘛，大佬係咪？斷人衣食猶如殺人父母係咪？即係我係做咗啲好愚蠢嘅嘢啊嘛，係咪？即係呢啲咁愚蠢嘅嘢，即係做咗之後，而家今日先自己後悔係咪？就因為搞五區公投先落得今日，喂喂大佬。即是被你泛民主派当贼咁样嚟勾，係咪？咁当然更不幸嘅就被啲所谓自己有一样当贼嚟勾，下手仲狠毒，係咪？咁但係呢个冇计㗎啦，係咪？即係即使係咁，你对我落手咁狠毒，如果你肯去辞，我哋都可以合作，係咪？我哋係睇件事而唔会睇个人，所以呢个对我嚟讲唔係一个问题，係咪？当然如果有啲人话，诶、哎、唔使预你，咁咪得最好，点解你唔使预我仲好？有本事唔使预我，你都可以搞得成嘅，最好系嘛？咁九西仲有两个，一个叫毛孟姐，一个叫黄碧云，你搞掂呢两个女人啦，系嘛？咁你唔使预我啊！我话你仲叻，系嘛？你要五区总辞，你唔使预我，系嘛？有冇可能先？你唔使嚟揾我，有冇可能？但系而家唔使嚟揾我，我系自动献身。休息一阵。全世界都冇嘅，就係話你去人哋嘅地方，個審批權咧就唔喺人哋嗰度，喺你嗰度嘅。譬如我而家去美國，我要移民去美國，我話事啊，唔係你美國政府話事，我香港政府入境處話事啦，佢嚟啦，咁你要收喎。嗰、那個單程證或者雙程證嘅審批權喺內地嘅公安部門。譬如你住在順德，就是順德市公安局幫你發單程證嚟香港，不是香港入境處發的單程證，不是香港入境處決定你可不可以嚟香港長期居留，是由內地的公安部門決定。那你要嚟香港家庭團聚，咁你要攞到家庭團聚嘅嗰啲證明，咁內地公安部門就根據呢個證明就發單程證俾你。香港係完全冇得揀嘅，嚟啲咩人冇得揀嘅，你擁啲五六十歲嚟又得，擁啲啱啱出世嘅嚟又得，係嘛？我係冇得揀，咁我成個人口結構係完全被動嘅，明唔明我講咩？系嘛？成個人口政策係完全被動嘅。你嚟嗰啲人係有生產能力啊，冇生產能力啊？定係我哋要提供多啲教育機會俾呢啲人啊？提供多啲福利俾佢啊？提供房屋俾佢啊？定係佢嚟到可以投資啊？冇得揀，每日150個名額你冇得揀。所以而家我哋又爭取修改基本法，攞翻個審批權，由香港去決定咩人嚟香港，係咪應該咁咧？是不是所有这些东西都要通过一个公平、公正、公开、一个开明的政治体系才可以做得到，是不是？那是不是要有选举呢？有些人说选举不是万灵丹，那不是万灵丹，是不是？所有有选举政治的国家都有很多问题的，但是至少有了选举，有了民主政治这个基础，那些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是不是？所以有些人會舉印尼啊、菲律賓啊、泰國啊呢啲例子，係嘛？咁你喺呢啲咁嘅國家，佢嗰個民主政治嘅發展，佢係有個過程嘅。 好像最近泰國的反對派要求這個政府下台，但是他們的訴求當然會得到反對派的支持者的支持，但是他要將民主的政府推倒他是有問題的嘛，是不是？所以只能夠通過改選，於是這個英國政府就提出解散國會，今年的2月重新選舉，就解決了那個所以政府要被迫落台的危機，通過一個民主的手段清除。在歐洲很多國家他實行多黨制，政府都是不穩定的，但政府不穩定不代表社會不穩定的嘛，明白嗎？是兩回事來的嘛。多倫多的市長被發現吸毒就繼續選舉，你是投票給他就可以了，是不是？沒有關係的。譬如美國聯邦政府去年出現一個財政懸崖，民主黨和共和黨講不定做財政預算案過不到，好像香港打拉布那樣喊救命，哎呀財政預算過不到，這些沒糧出，綜援不得拿，那就在鬼殺做嘛，有聽到啊，是不是？跟住將我們什麼罪都推到我們身上，現在拿不到生果金啊，全部都是你這幾個人，梁國雄、黃毓民打拉布。美國聯邦政府停止運作了幾個禮拜，美國的社會有咩問題？翻工就翻工，翻學就翻學，關我差事咩？你聯邦政府啲公務員冇糧出啫嘛，係咪？州政府財政獨立，係咪？每一個地方嘅 county 都有自己嘅議會 ，OK？ 我納税俾聯邦政府，係嗰個聯邦税就愛嚟俾你愛嚟做外交國防嘅啫，同我一啲關係都冇。加州又好，德州又好，你聯邦政府執笠都唔關我事。是不是？但當然這個時間不可以太長，到最後就解決了，是不是？財政懸崖又解決了嘛，因為兩黨都面臨一個選舉的壓力，你繼續這樣拖下去，是不是？那你到全國性的選舉，選參議員、眾議員、選總統的時候，你大件事，是不是？所以他到最後經過一個政黨的角力之後，他都是解決了問題。但是即使聯邦政府停擺了一段時間，沒有關係，聯邦美國社會有什麼關係？對其他人有什麼影響？是不是？但是我們打一打拉布有一種鬼殺不做，死老豆，是不是？那我們打拉布都是一個手段，我經常說我們打拉布找命搏，我是香港立法機關有史以來發言時間最長的議員，這個紀錄都沒有人可以破到，兩個半月不斷不停在議會說話，是不是？你看回我以前打拉布的片段，前年暑假之前不停地說的，是不是？打了兩個半月拉布，打到鬼哭神號的，所以我的發言的時間是最長的。那我們在立法會的發言是有一個逐字記錄的，如果你將它變成一個 hard copy， 幾層樓那麼高，就是我發言，我破了個紀錄的了，已經很厲害的，是吧？這個是一個抗爭的手段，釘嘢，是吧？臭罵的官員是抗爭，有機會違反議事規則被人趕出去，下次再回來沒問題，不是再鬧過，是吧？但打拉布是按照議事規則容許你延長那個發言的時間，提無數那麼多修正案，是吧？這個即是所謂 filibuster， 它是其他議會都有用的，大佬。不過香港的民主派20年來想都不想的，每次投票輸了就走出來，今天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真是想這樣粗口，是不是？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的。他不會想想喂，我整個民主派廿幾人一齊打拉布，政府癱瘓啦，大佬！喂，我幾條友打拉布，佢都想死咁滯啦，係咪？如果你廿幾個泛民嘅議員一齊打拉布，咁仲唔跳樓啊？佢 開開一年， 係嘛？開一年講一個議題啦，已經係咪？咁嗰啲建制派嗰啲，喂大佬，嗰啲功能組別嗰啲有生意做嗰啲，佢點陪你癲啊？係咪？喂，佢唔離開佢唔得，留會喎、又會。呢招是最毒的一招嚟噶，已經係係嘛？佢唔用，唔用乜就喺度鬧我，咁好笑喎、啊！呢班人係咪？ 咁但係香港人又好抵死嘅喎，又投票俾佢喎，即係等於投票俾民建聯一樣啫嘛。即係我覺得冇所謂，你投票嗰人要負責嘅嘛，你又冇怨啊，係咪？你呢票投咗俾佢，你就要承擔咗投俾佢嗰個責任。即係等於投票俾我嘅人，你係預咗我發癲嘅嘛，係咪？預咗我嚟搞事咁，你投俾我做咩啫？咁你不如投俾個靚仔過我嘅就好啦，係咪？你投俾我做咩？投俾我就係、是、我投俾鬱敏，你鬱敏又搞嘢嘛，係咪？呢一個係好清晰嘅。你作為一個反對派，你喺個議會裏邊，如果唔用盡千方百計，係咪去監察個政府，咁你有咩用咧？喂，一分組投票你就輸啦。而家講分組投票嘛，功能組別過半數，地區直選過半數嘛，功能組別佢多人過嚟啊嘛，我哋嗰啲議案咧都俾佢否決噶嘛，係嘛？投票又唔夠佢投，係嘛？佢係人多勢眾，七十個立法會議員佢有43席，我哋泛民主派加埋激進派得27席，咁你揾咩同佢鬥咧？係嘛？咁議會係講舉手嘅啫嘛，係咪？咁嗰班橡皮圖將舉手機器嚟啫嘛，我成日講喺香港做立法會議員好易嘅，唔使識講嘢嘅咧，鍾樹根係嘛，蔣麗雲呢啲係嘛，文件又唔睇，開會開啲咩又未知，咁你咪人都知啦，見到呢啲人，但係佢有個本事，佢啲投票撳掣咪得咯，係嘛？歸邊啊？佢有個黨邊噶嘛，個黨邊係葉國軒，咁樣就叫投贊成票，咁啊反對票啊嘛，係咪？我哋提呢樣嘅鑊都係咁噶嘛，係咪？咁佢啲人好簡單，我哋如果你參觀立法會喺個議事廳，你見到有3個掣噶嘛，綠色掣、紅色掣、黃色掣噶嘛，綠色就贊成，紅色就反對，黃色就棄權噶嘛，咁佢識撳掣咪得，即係呢個手指唔跛就得噶啦，係嘛？即係你10隻手指得一隻手指用得就得噶啦。我手指都殘廢，咬住支筆咁碌，可以投到票。使乜識字講嘢啫？呢一個議會就係咁啊，係咪？如果大家有留意喺 YouTube 我喺立法會發言嗰啲片段，再睇下其他啲議員，你就覺得呢個立法會幾廢嘅，係咪？有啲立法會議員佢講7分鐘嘢嘅可以，即係動議辯論，3分鐘都講唔到就謝啦。咁我哋有時訓練啲人講嘢咧，我有一個其中一個訓練嘅方式就係叫你行出嚟講一分鐘嘢，冇題目，你講啦，到甩甩咳咳嘅啦，好，跟住3分鐘，跟住5分鐘，跟住7分鐘，你試下啦，翻屋企 ，OK， 或者你有啲同學嘅聚會，你試下啦，輪到你啦，一人講一分鐘先，一分鐘多數都過到關嘅。唔講內容先啦，你喺度咦呀咁點噏問啦，係咪？跟住3分鐘，跟住5分鐘，跟住7分鐘。如果7分鐘我達標，你堅啦 ，OK？ 係，咁你可以入普羅政治學院 ，OK？ 連個議員嘅表達能力都有困難嘅，佢又做議員喎，係咪？大家睇下議員個議字點寫，言字邊？做個儀器個儀，啱唔啱啊？ 正要儀 嚇，啱唔啱啊？ 正要儀， 係言儀啊嘛。儀字點解咧？係儀啊，識儀咁解。儀者儀也，儀者儀也，即係話你要講識儀嘅，識儀嘅言語就為之儀。OK， 所以中文好得意嘅啊，呢啲叫會意字，人言為信，子歌為母，人責為債咁。喂，你欠債就一個人字一個責字，債係人嘅責任，無論你情債錢債都係責嚟噶嘛，責任嚟噶嘛，呢啲叫做會意字，係咪？言意即係言辭咁解，即係講適當嘅嘢。咁呢啲咩議員啫？呢啲係咪？所以我哋即係呢一個選舉制度。或者呢種政治制度就令到咩咧？個議會就係劣幣驅良幣，係咪？我哋睇下今屆嘅立法會多咗一批新人啊，但係睇到今日為止，我都冇乜即係除咗個范國威稍微似樣啲之外，其他我都真係睇唔到邊啲似樣嘅喎，係咪？議會嘅工作係好複雜嘅，議會嘅工作咧有專業嘅。譬如有很多政策研究，譬如我哋議會要討論的政策範疇就是涵蓋所有政府的公共政策，教育、醫療、福利、環境、 衛生、保安、政制、工商、經濟、旅遊，所有呢啲公共政策，係咪？呢個係好專業嘅，唔係？你試下捉一個民選議員問下佢點樣上樓啊、排隊申請公屋，計分制係咩計分制啊？我諗你問五個咧，就最多得一個答到你嘅啫。仲係嗰啲好資深嘅議員嘅兼機，佢做過房委會委員咁，佢咪答到你咯？你試下揾個新人問下啦，或者揾啲功能組別嘅議員問下，啊，問下佢誒點樣申請公屋，資產限制幾多，誒點樣計分，大學生點解要排好後，同埋單人點樣排，點解會分兩條隊，你問佢咯，係咪？包括答唔出，冇做研究嘅，因為呢個就係呢種政治制度造成啊嘛，大佬，好容易做議員嘅啫嘛。好像我剛才講，識投票就得啦，吹雞翻嚟投票就得噶啦，係咪？所以你哋唔使睇得起啲議員嘅。香港嘅立法會議員咧，佢個名片咧，或者佢所有嘅稱呼咧，前面有一個簡寫叫 HON， 知唔知咩？知唔知咩 ？Honourable， 尊貴的議員。我哋所有即係官方嘅行物，俾信寫信俾我，